我祖啊，既是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作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阿伯拉罕说，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可以听从。他说，我祖阿伯拉罕啊，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到他们那里去的，他们必要悔改。阿伯拉罕说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